汉书卷64上，言朱吴丘主府徐言中王贾传第34上，言注会稽无人，言夫子子也，或言族家子也，郡举贤良，对策百余人。武帝善助对，由是独擢注为中大夫。后得朱买臣、吴丘寿王、司马相如、竺甫衍、徐乐、严安、东方朔、梅高、焦仓、中军、严聪齐等并在左右。是时征伐四夷，开至边郡，军旅朔发，内改制度，朝廷多事，屡举贤良文学之士。公孙弘起徒步，数年至丞相，开东阁，言贤人欲谋议，朝觐奏事，因言国家变宜，上令祝等与大臣辩论，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，大臣朔屈，其由亲信者，东方朔、梅高、严注、吴丘寿王、司马相如。相如常称疾避世，朔高不根持论，上破排忧续之，唯注与寿王简任用，而注最先进。建元三年，闽越举兵为东欧，东欧告急于汉，使武帝年未20，以问太尉田汾。汾以为越人相攻击，其常事有朔反复，不足凡中国往救也，自秦时弃不属。于是注结汾曰：特患力不能救，德不能复，诚能何故弃之？且秦举咸阳而弃之，何待越也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，天子不振，尚安所宿，又何以子万国乎？上曰：太尉不足与计，吾心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，乃遣注以节发兵会稽。会稽守欲拒伐，不未发，注乃斩一司马，欲一指，遂发兵扶海救东欧。未至，闽越引兵罢。后三岁，闽越复兴兵击南越，南越守天子曰不敢擅发兵，而上书以文，上多其意，大为发兴，前两将军将兵诛闽越。淮南王安上书谏曰：陛下临天下，不得失惠，缓刑罚，薄赋敛，哀鳏寡，恤孤独，养其老，振匮乏，圣德上隆，何则下洽？近者亲附，远者怀德，天下赦然，人安其生，自以莫身不见兵革。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，臣安切为陛下重之。越方外之地，钻发纹身之民也，不可以官代之国法度礼也。自三代之盛，胡越不欲受征朔，非强弗能服，威弗能治也，以为不居之地，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繁中国也。

与中国异，现以高山人迹所绝，车道不通，天地所以隔外内也。其入中国必下灵水，灵水之山峭峻，漂石破舟，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。越人欲为变，必先填鱼竿界中，积食粮，乃入伐材制船，边城守候长紧，越人有入伐材者，则收捕，焚起积聚，虽百越乃边城河。且越人绵力薄材，不能陆战，又无车骑弓弩之用，然而不可入者，以保地险，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。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，所以入至五倍乃足，宛车凤翔者不在其中。南方暑湿，近夏丹热，铺路水居，腹舌喝声，极力多作，兵为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，虽举越国而虏之，不足以偿所亡。臣闻道路言，闽越王帝贾弑而杀之，贾以诛死，其民未有所属。陛下若欲来内，处置中国，使众臣临存，师得垂赏以昭治之，此必挟诱扶老以归圣德。若陛下无所用之，则继其爵士，存其王国，建其王侯，以为续越，此必委置为藩臣，事功共职。陛下以方寸之印，丈二之足，镇府方外，不劳一足，不顿一己，而威德并行。今以兵入其地，此必震恐，以有思为欲屠灭之也。虽赤兔逃入山林险阻，备而去之，则复相群聚，留而守之，历岁经年，则士卒疲倦，食粮乏绝，男子不得耕稼数众，妇人不得纺绩之任，丁壮从军，老弱转饷，居者无食，行者无粮，民苦兵士，亡逃者必众，随而诛之，不可生尽，盗贼必起。臣闻长老言，秦之时常使魏屠睢击越，又使建路凿渠通道，越人逃入深山林丛，不可得攻，留军屯守空地，旷日饮酒，士卒劳倦，越出击之，秦兵大破，乃发折数以备之。当此之时，外内骚动，百姓迷闭，行者不还，亡者莫返，皆不聊生，亡逃相从，群为盗贼，于是山东之难始兴。此老子所谓世之所处，荆棘生之者也。兵者凶势，一方有急，四面皆从，臣恐变故之生，奸邪之作，有此时也。周易曰，高宗伐鬼方，三年而克之，鬼方小蛮夷，高宗因之圣天子也，以圣天子伐小蛮夷，三年而后克，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。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，言莫敢教也。如使越人 蒙侥幸以逆直视之厌行，思愚之族有依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手，臣犹切为大汉修之。陛下以四海为境，九州为家，八叟为右，江汉为池，生民之属皆为臣妾，人土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功，租税之收足以己剩余之欲，玩心神明，秉直圣道，复辅衣平御机，南面而听断，号令天下，四海之内莫不响应。陛下垂德惠以富禄之，使源源之民安生乐业，则责备万世，传之子孙，益之无穷，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维之也。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，而凡汗马之劳乎？诗云：王有允塞，徐方既来，言王道甚大，而远方怀之也。臣闻之，农夫劳而君子养焉，愚者言而智者则焉。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，以身为杖壁，人臣之任也。边境有景，爱身之死而不避其余，非忠臣也。臣安切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。是时汉兵遂出，魏于领是会闽越王帝于善杀王以降，汉兵罢，上加淮南之役，每将卒之功，乃令严柱欲意逢止于南越。南越王顿首曰：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，死无以报，即遣太子随柱入室。柱还，又遇淮南曰：皇帝问淮南王，使中大夫玉上书言事，闻之，朕奉先帝之修德，夙兴夜寐，名不能逐，众以不得，是以必年凶灾害众，辅以渺渺之身托于王侯之上，内有饥寒之民，难以相攘，使边骚然不安，朕甚惧焉。今王身为众律，明太平以避朕失，称三代至圣，祭天接地，人祭所及，贤尽宾服，渺然甚惭。家王之意，弥有所终，使中大夫助与朕议，告王越事。柱欲议曰：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，陛下故遣臣柱告王其事。王居远，事薄惧，不与王同其计。朝有缺政，夷王之忧，陛下甚恨之。夫兵固凶器，明主之所重出也。然自武帝三王进报止乱，非兵谓之文也。汉为天下宗，操杀生之柄，以致海内之命，危者忘安，乱者养志。今闽越王狼戾不仁，杀其骨肉，离其亲戚，所为甚多不义。有硕举兵亲临百越，并兼邻国，以为暴强，因计其策，入凡浔阳楼船，欲招会稽之地，以见勾践之计。今者边又言 闽王率两国击南越，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，使人预告之曰：天下安宁，各济世抚民，尽无敢相并。有似以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力，或于逆顺不奉明诏，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。且天子诛而不伐，焉有劳百姓苦事足乎？故遣两将屯于境上，振威武扬声响，屯曾未会，天佑其中，闽王允命，辄遣使者罢屯，无后农时。南越王甚加倍惠泽，蒙修德，愿革新异性，身从使者入谢，有狗马之病，不能生服，故遣太子婴齐入侍，并有抽愿扶北阙望大庭，以报圣德。闽王以八月举兵于野南，士卒疲倦，三王之众相与攻之，因其弱地愚善，以成其诸，至今国空虚，遣使者上符节，请所立，不敢自立，以待天子之明诏。此一举，不挫一兵之风，不用一族之死，而闽王伏孤，南越披责，威震暴亡，亦存危国。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。事孝献前，故使臣助来御王意。于是王谢曰：虽汤伐桀，文王伐崇，诚不过此，臣安妄以愚意狂言，陛下不忍加诸，使使者临召臣安以所不闻，臣不生后幸。助由是与淮南王相及而还。上大悦，助试验从容。上问助居乡里时，助对曰：家贫，唯有需妇人所辱。上问所欲，对愿为会稽太守。于是拜为会稽太守，数年不闻问。赐书曰：至召会稽太守，君宴成名之庐，老侍从之事，怀故土，初为郡吏。会稽东接于海，南尽诸越，北枕大江，见者阔宴久不闻问，俱以春秋对，吾以苏秦纵横。祝孔上书谢称：春秋天王出居于政，不能弑母，故绝之。臣弑君，有子弑父母也。臣祝当服诛，陛下不忍加诛，愿奉三年祭罪。赵许因留侍中，有其意折使为文，即作附送数十篇。后淮南王来朝，后陆未住，绞死论议，即淮南王反，是与住相连，上薄其罪，欲勿诛。廷尉张汤正以为祝出入进门，负心之臣，而外与诸侯交死如此，不诛后不可治，祝竟弃世。